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编舞郑宗龙携手音乐创作林强，肢体与旋律冲撞中追寻梦中乡土。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吧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演员打小金岳不脸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许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委屈，不论拍卖官，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啊！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最近呢，我们有一个主题啊，是每天请您欣赏相声名家的单口作品和对口作品。很多听众反馈说这个系列很有意思，我们这周就继续这个选题。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方清平的作品。方清平有冷面滑稽的怪才。在第五届央视相声大赛当中，方清平以单口相声赢得了大家的关注，是一匹黑马。独特的表演风格，包袱组织的密度、响度啊，都令人叫绝。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剧场实况，也是我们播的比较少的，这段叫做《我这多半生》。 来的晚了点，晚了点是没办法，高速上一不收钱就堵车了，怎么办呢？我叫方清平，生于1970年8月5号。不像吧，像49年的是不是？摊长，我妈说我属狗，我媳妇儿说我是狮子座，我也闹不清楚我是狗还是狮子，怕他们婆媳闹矛盾呢，我对外就说我是狮子狗，他们都说我像沙皮。今天这个节目叫什么呢？叫我的多半生，因为今年是我诞辰43周年。说您别乐，我在网上查了，活人也能用诞辰。我要是能活到86岁呢，这个节目应该叫我的前半生。问题是就我这体格估计顶多68，所以叫我的多半生。当然了，这个人算不如天算，万一我说完这相声下台就挂了，这节目就叫我这一辈子。这个东西都是保不齐的事儿。你看我呀，其实我们家过去不是说相声的，我是宦官之后，不是，说到了啊，官宦之后，出身望族，我们家人都记不住事儿，老望，望族嘛，我奶奶的奶奶跟慈禧是表妯娌，我姥爷的姥爷跟溥仪是双胞胎的兄弟，叫亲王啊，名字叫西哈努克，不是柬埔寨那个西哈努克啊，爱新觉罗西哈努克。我是名副其实的官六代，我出生在咱们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是兽医给我接的生。因为我们家周围啊没有妇产医院，我快生了，我爸着急就奔兽医站了，胖大嫂正给驴盯掌呢， 娃说你上我们家看看去吧，我媳妇要生了，你娶什么呀？人呢？人给人接生您会吗？胖大嫂乐了，四条腿的都能对付，甭说两条腿的了。到了我们家给我接生下来，大哥恭喜，是个公的。我生下来我爸爸给我起名的时候，我们小孩嘛都爱叫那个建国，给我起名方建国。问题是我们胡同住着六个建国呢，人家家长都不干了，人说你凭什么方我们家建国呀？我们那儿啊又建了一家招待所，我爸爸说叫建招，我妈说你叫建招出去不老得挨揍啊。我们那儿建了一家人民医院，我爸说叫建人，我妈说呢以后人家看见咱们孩子，哟小建人过来过来，不好听啊。我们那儿啊建了一家货场，不是您想象那名字啊，方建厂，建厂。哎，我妈也不同意，我爸爸也烦了，就随便就捡了两个好字眼儿，清明节的清，太平间的平，我就叫方清平了。您看我们小时候上的那个就是街道幼儿园，一个月十块钱，我们小时候那老师就是街道妇女马奶奶，我们缠着马奶奶说您给我们讲故事，马奶奶问我们想听长的想听短的呀，我说想听长的，想听长的啊。从前呀有一只苍蝇，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了十分钟啊，我们都晕了要吐，奶奶不行了，来一短的吧，想听短的呀，啪打死了。这倒干脆。那时候啊我记着演那个沙家浜，阿庆嫂有句台词说胡司令吃瓜子儿，演阿庆嫂那个演员是东北人，不留神呢把老家话给溜达出来了，胡司令吃毛克。我们在底下还鼓掌呢，阿庆嫂真勇敢，然后坏蛋吃毛刺。这戏完了又换一出戏，是那个红灯记，李奶奶呀有那么一句经典的台词，孩子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我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李奶奶那演员呀不知道抽什么风啊，好一张嘴就说错了，孩子爹不是你的亲奶奶。铁梅一听这不是废话吗，那能是一个人吗？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妈。铁梅也跟着起哄，对，奶奶更不是铁梅的亲家母。他这一搅和李奶奶更乱了，咱们姐弟三个本不是一家人呐，把这辈分给扯平了，一指这个铁梅，你姓孙。奶奶我不姓孙，你姓侯。奶奶不姓侯，你姓诸葛。奶奶您别瞎蒙行吗？铁梅同志您贵姓？和一块儿住十八年不知道姓什么，他这一乱铁梅也忘了自个儿姓什么了。奶奶我免贵姓铁。对，你是铁铁梅，还左左木呢。那么奶奶我该姓什么好呢？这老太太多民主啊，姓什么跟这个孙女商量。铁梅心说我倒知道你姓什么好啊，那什么要不然您也姓铁。好，奶奶随你。你瞧人家这家里头奶奶随着孙女姓，小时候就那样吗？到了六岁半考小学，那时候老师也有个简单的入学考试，问我，嘿，我说你爸呀欠了人家十块钱，分十个月还，一月还多少啊？一分钱。怎么还那么少啊？你知足吧，要是我妈一分都不给你。我爸在边上急了，抬腿咣踹我一脚，我妈也骂我，这孩子让驴踢了。俩人打起来了， 上小学二年级，我拿石头砍我们同学，老师啊给我姥姥叫到学校，姥姥数了我，你说你这孩子怎么拿石头砍人呢？我说他先砍我的，他砍你，你告诉姥姥啊，姥姥比你砍得准。上小学学习不好，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那个填空题都不会。老师出题，少小离家老大回，我填的是安能辨我是雄雌。老师出题，高山对大海说，你是如此浩瀚如此迷人，大海对高山说，我填的是谢谢夸奖，还挺客气。四年级有一回考试例外，发下卷子我一看，所有题呀、啊、全会做，太高兴了，出错了，忘了自己叫什么了，马上就要收卷子了，还想不起来这个姓名栏该填什么呢，我叫什么来的，我问边上那同学，嘿，我叫什么名字呀？边上那孩子不理我，我拿话激他，孙子，你敢点的名的骂我吗？他还不理我，老师过来了，你说你这孩子，你考试呢说什么话呀？老师，您知道我是谁吗？我管你是谁呢，老师把我卷子撕了，闹误会了吗？就学习太差了，一直到这个六年级才加入少先队，跟我一块入队的还有一个胖丫头，学习更差，上六年小学蹲了六回班，入队那年呢20多岁，比我们班主任小1岁，长得又胖，您看那红领巾戴在我脖子上，前头一个飘带，戴他脖子上前头就一揪，没办法呀，老师想办法了，把这两个红领巾连在一块儿给他系上，老师也挺高兴，他激动，今天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老师我不想跟他结婚。上了中学了，上中学也不好好学，我经常的旷课，那时候我长得是大众脸儿，我就不在这个教室，老师发现不了我，我爸爸想一损招，给我弄现在这么一发型，这下好记了，只要我不在，老师就得问，哎，那光头怎么没来呀？上课提问，老师懒得叫人名字，就是光头你回答，我老得回答问题，给我烦的。有一回啊，是其他的老师啊给我们班代课，哎，我看着花名册提问，我心里踏实了，这回不会叫我了，老师叫方清平，这烦呢，看花名册还能点着我，反正老师也不知道方清平是谁，我不搭理他，我在那低着头，老师一看，方清平，方清平，方清平没来呀，光头你回答，就跑不了。要不烦呢，那时候最怕的就是考试，总是做梦啊，做噩梦，梦见自己考试呢，一下吓醒了，醒了一看真考试了。高中毕业了，后来呀就到部队，到这个部队的演出队，当了一个文艺兵，跟那个富强我们是一个演出队，那时候要求那个战士啊一专多能，那时候富强不单说相声还唱民歌，有一回啊他这个演唱下那个连队慰问，唱阎维文的那个你入学的新书包，唱那歌，富强很激动，那个战友们非常辛苦，接下来呢我把母亲送给大家，战友们要不要？今天有人要，那天没人要，大伙儿说了那么大岁数谁要啊，把媳妇送过来还行，当兵的时候10几岁，18、19岁，这老吃不饱啊，我总是上那个炊事班，我偷吃的去，有一回啊上炊事班一看，这么一大盆那个杂货菜，什么都有，土豆粉丝肉端回来，哥几个吃了一个爪干毛净，全都吃光了。第二天呢，炊事班班长跟我们聊天，昨儿啊炊事班闹鬼了，我一盆泔水没倒丢了，给我恶心的呀，差点吐出来。后来从部队复员了，就在地方上说相声，一直说了10几年，默默无闻，连小孩都看不起我。我坐公交车，一孩子拿那个棍儿指着我，在我后边，我要把你变成魔鬼。我回头一看，这孩子乐了，妈妈 魔法显灵了。40岁生日的时候，我存折里一共有222块钱存款，我给自个儿买了一生日蛋糕，又买了20根生日蜡烛，因为那蜡也单收钱，我买回来搁镜子前头一照，正好40根。为省钱呢，卖蛋糕的说了，凭着这个发票啊，能领一张返券。好，我就在商场里找啊，找了3钟头，没找着领返券的地儿。后来才知道，就在卖蛋糕那儿领。领了返券一看，写着农药一瓶，这是天意呀！我一想，我干脆我结束自己这悲惨人生吧。打开瓶，刚要喝，一看这瓶盖上写着再来一瓶。我买农药都能中奖啊，我还死什么呀？要火了，就不死了。我参加相声大赛，得一2等奖，出名了。从那以后，我有一个朋友，在京郊开了一火葬场，生意不好，因为他开那地儿啊，倒霉，长寿村。他就跟我说，那什么，你给我们火葬场当个代言人怎么样？我一听就急了。我说搞艺术的，你让我给火葬场代言，你对我的猥亵，不是猥亵，对我的亵渎你。这火葬场老板说了，那什么，我给你20万，那你就谢一回吧。第二天派着车接我，司机问我，方老师，您是坐前面还是躺后边？我坐前面，坐前面，坐前面。到那一看，都布置好了灵堂了，大黑挽联写着生的平常，死的一般。屋里弄一床，我往床上一躺，不放哀乐，放我的单口相声，纪念我呀。这些个过路的群众以为方清平真死了呢，都进来瞻仰遗容，这边看着我的遗容，那边听着我的相声，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下排了400-500人呢。这主办方看出商机来了，卖票880一张， VIP 是1280，可以跟死尸合影。您别瞧我活着的时候就办这专场，票卖不满，我那追悼会的票抢购一空，哎，这4多小时还没参观完，我躺那睡着了，迷迷糊糊，等我醒了的时候啊，我发现我自己躺在一炉子里头，我就听外边有人说话，哎，哪个女友是火化呀？我当时就坐起来了，我说真要烧啊，外边那人说了，不烧还得给你20万，不如把你烧了。我说我不要钱了。我老师对我这一生做一个评价，说我呀就是这么一浑人。我说浑人我可比不了，这是一位古人，您不知道吧，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秦始皇命王翦兵吞六国，在夜间偶得一兆，就是做一梦，偶得一兆，梦见黑娃娃白娃娃双夺日月，惊醒后心中甚是忐忑不安，恐怕江山落于他人之手，随下旨意，南修五岭，西建阿房，东开大海，北造万里长城，以防匈奴不想江山传至。二是胡亥之手就有楚汉相争之势，自鸿门宴刘邦赴会，项伯项庄拔剑助舞，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楚汉两路进兵，以咸阳为定，先进咸阳为郡，后到咸阳称臣。此时有一人姓韩，名信，投到霸王帐下，霸王执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投奔刘邦，果然登台拜帅，在九里山前设下10面埋伏计，困住楚霸王。前面乌江拦路，后面韩信追兵甚紧，霸王正在危急之中，只见江中飘飘来一小舟，霸王点首唤之，余驾江某渡过江去，我有薄银相赠。余驾言道，你那里人高马大枪神，我这里渔船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闻听言道，那有何难，先将某家枪马渡过，再渡某家不迟。说话之时，小船拢岸，渔人将枪抬到船上，把马牵至舟中，船高一只，船离江岸，直奔江心。渔人高声喝道，呆，西楚霸王重瞳项羽，听人休拿某家当一打鱼之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吕天成是也，奉了我家元帅将令在此等候于你，所谓骗取你的枪马，你虽有恨天无霸，恨地无欢，拔山之力，掌中无枪，胯下无马，如实手足，难道要死在韩元帅刀下，还不拔剑自刎，等待何时？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是拔剑在手，想当年悔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只落得乌江自刎，看来我真乃一浑人也。后人有诗叹之曰，昏庸之辈是重瞳，张良吹散子弟兵，霸王空有拔山力，乌江自刎血染红。

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下弯举剑，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把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7度，受西来降雨云团的影响，今天白天降雨天气将逐渐扩展到全市范围，而且早晨雾气较浓，白天扩散条件差，并伴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天气不适宜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时，请注意防雨，同时应戴上口罩，对雾霾的不良影响进行防护。受阴雨天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气温会有所下降，空气湿度大，天气有些阴冷。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小雨，并有轻度到中度霾，早晨有轻雾或雾，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东北风2-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较差，而且有小雨，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主要受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湿度增大，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到5级。今天的气温在17到11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凉，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偏冷。今天白天光照条件差，紫外线气象指数为1，紫外线照射强度弱。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到根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懂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根儿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方清平的单口作品和对口作品。方清平是李金斗先生的高足，除了表演好之外，方清平还是一位优秀的曲艺作家、相声作家，像大家熟知的《新夜行记》、《让一让生活更美好》等等，都凝聚着方清平的创作心血。就像他在很多单口相声演出当中所说的那样，他的经历还是很丰富的，打小就喜欢相声，就学相声，在部队工作了很多年，和富强搭档，当年为了表演相声还四处奔波。的确是丰富的生活体验给方清平的创作带来了很多灵感。上半时呢，我们请您听的是传统相声《黄鹤楼》，是方清平和他的老师李金斗先生合作演出的，刚刚开了个头。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欣赏这段师徒的合作。 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 嗯， 我喜欢京剧。 行，什么时候啊，我给你说说，教教你。就我唱的知道什么行当吗？ 不知道，不知道。 我是旦。 掌声响起。 都听过我戏啊？ 对呀、啊， 这蛋还真亮。 亮有什么关系啊？ 那你什么蛋呢？怎么了？ 老师啊，给分的。 哦，分的。 小时候啊，老师一指这孩子，这孩子挺漂亮的。 是是是， 你是生。 哦，学小生跟老生， 一指这孩子小胖墩儿挺好。静。 哦，铜锤花脸静行。 最后一指我， 怎么样？ 你算个蛋。 你怎么说呢？ 我说你算个蛋 啊？跟老师有这么说话的吗？ 老师给我们讲， 哦， 蛋呢就是蛋角儿， 青衣花蛋。 我说我不当反串， 还反串？ 我要生。 哦， 后来我就唱了老生。我跟奎志，我们都是。 您是唱老生的？ 对， 太好了，太好了 啊！ 今天认识您，我很高兴， 是吧？ 今天咱在这儿啊，跟大伙儿。快过年了， 对， 咱们联欢一下。 怎么联欢？ 唱一出戏，好不好，各位？ 好， 好， 唱什么戏 啊？您挑戏， 你挑， 您挑， 你挑， 干嘛我挑啊？ 我会的多呀。 哦， 我会11万出戏。 有那么多出戏吗？ 我挑戏， 我挑戏，你挑啊？ 我跳前任三，你会吗？ 您大伙儿听听，京剧有这个吗？ 你挑，想学什么你就说。 还真好，还让我挑戏。 对， 我会的戏可不多 啊。那没关系， 您是唱老生的， 对， 对不对 啊？ 咱们来一出《黄鹤楼》。黄鹤楼， 猴戏，现代戏， 不是三国， 三国戏， 哎，三国戏， 三国戏， 三国戏， 对对对， 黄鹤楼， 好好好，这里头一共几个角色？ 三个角色， 都谁呀？ 首先来说，有一个正宫老生 啊， 诸葛亮， 诸葛亮，不是诸葛亮， 狗亮啊， 姓朱名格字子亮，恐龙吗？ 你不是什么恐龙，父姓诸葛，名亮，字孔融，道号卧龙。 卧龙先生， 哎，卧龙先生， 谁演呢？ 这得您来，您是正宫老生啊。 我来诸葛亮， 哎，您来诸葛亮 啊。 还有一个挎刀的李子老生， 谁呀？ 就是个配角， 谁？ 刘备，我来，我刘备， 你刘备， 对， 那我刘褥子， 嗯， 电视归我，空调你卸走。孩子呢？咱们俩一人负担一半。 咱俩离婚了这。 你不是刘备吗？ 刘备、刘玄德、 小刘， 还小刘呢？这 谁来？ 这我来啊。 这刘备。 哎，我跟您学呀。 哦，刘备， 傍着您唱这出戏。 好好好。 还有一个角色很重要，张飞、张翼德。这个不容易，铜锤花脸两门抱，既能唱，还得有身手， 还有架子。 哎，您来， 我来不了。 怎么？ 我是主演呢，主演哪能赶两个角色呀？你来，张飞你也来， 我来。 嗯， 行，那我来。 好好好， 一会儿哪儿不合适您跟我说说。 没问题，你放心。 好吧，咱们现在就开始唱。 行， 好吧，咱们把桌子得往后搭一搭。 干嘛搭桌子呀？ 分出前后台来呀。 怎么分？ 你看了吧，这桌子前头为前台， 哦， 桌子后头为后台。 好， 您这儿呢是上场门， 哦， 我这边呢是下场。 可以。 我呢还得找一把椅子。 我来， 一会儿您好坐呀。 我来， 你来你不动啊？诸葛亮的小座， 这是诸葛亮小座。 哎，一会儿您好坐啊。咱们现在就可以唱了。 咱们得穿着衣裳唱吧。不是， 这不废话吗？有光着唱的吗？ 就是诸葛亮 啊， 穿的这个戏衣，就那个诸葛亮穿的这个大花袍子 啊， 全都画着那个日本面，一大堆 日本面， 后头有煎饼，这一圈那个 是那叫什么呀？ 那个什么吧？ 那个叫什么？ 龙套。 嘿，你这个好，你要龙头， 还得穿着龙头啊！ 龙头让驴带走了，门都不拉煤去了。这两天又冷，我估计后半夜人回来之后，噗，给你套上。 怎么还有驴呀、啊？ 哎， 你什么都不懂。 我怎么不懂啊？ 唱戏的行话，那个东西叫龙套， 那叫行头。 怕你不懂，说行头。 我倒不懂了， 就是咱们得穿着这个行头唱。 咱们没有行头，来不及了，速身唱。

不，你说我怎么害我借你钱不还了？啊，我怎么害你了？ 谁说你害我了？ 那谁害的你啊？ 诸葛亮啊！ 你找诸葛亮去。 我上哪儿找诸葛亮去？ 跟我说什么？ 你扮演的谁啊？ 我扮演诸葛。 你看， 我这角色就是害了 你。这是角色之间的事，跟你我没关系。 那我怎么办？ 哎，你等我叫你啊。 哦，行。 哎，阿先生， 阿志公。 打家伙 怎么打？ 扛啷谁得扛啷谁得扛， 没问题， 我给大伙唱。 好嘞， 阿先生， 阿志公， 东吴过江之时，你把姑啊害苦了。 没我什么事啊。 打家伙呀， 扛啷谁得扛啷谁得扛， 恼恨先生理不稳当，不该叫我过长江，龙潭虎穴故去闯。 来扛啷来来扛啷来来扛。 啊 啊 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你怎么学驴呀、啊？ 你不骑着驴过江吗？ 没听说过。骑马。你这儿有一句词儿：“山人送主公。” 山人。 别忙。你等我唱完了，你再说呀。 你唱一唱。 龙潭虎穴故去闯。 就这儿送是吧？ 送啊。 山人送主公、 啊、诸葛亮啊 ，yes yes， 怎么还外国诸葛亮啊？分明是叫过难还家乡。 山人送主公， 念 山人送主公， 念 山人送， 念了。 串人了， 该你唱了。 我怎么唱啊？ 哎，我怎么唱你就怎么唱， 跟你一样就行了。 对对对， 打家伙， 扛啷谁得扛啷谁得扛啷谁得扛， 恼恨先生之过量，力逼孤王过长江。 学的还真快，扛 龙潭虎穴故去闯， 山人送之公 免。 回来， 哎嗨，怎么回事？那打人的呀、啊？ 当然得打你了。 怎么了？ 刘备送刘备啊， 礼尚往来嘛。你送我一回，我送你一回。 你得唱诸葛亮的词儿啊。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我说你不会似的， 不会敢上台？ 会， 会就唱了。 那到底会不会呢？ 你说呢？ 什么叫我说呢？你忘了？ 演员能忘词吗？没忘。 没忘你唱。 想不起来了。 这词儿很简单。 怎么唱？ 主公上马心不爽。 你说这是第二句啊？ 不，第二句山人八卦袖内藏。 这是第三句。 山人是蒋身且坐中军帐。 不对不对不对 啊！ 这是第四句。 三句， 四句， 三句， 那四句什么词儿？ 一句不会啊，这整个一骗子呀、啊，这是。 嗯、 等候涿州易得章。 我先打家伙。 扛啷谁得扛啷谁得扛啷谁得扛， 送主公上战马，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将身且坐中军宝帐，等候涿州易得章，涿州易得上。 俩疯子， 你不是唱吗？这 唱着你得唱京剧。 京剧什么味儿？ 连味儿都不上。主公上马心不爽， 苍。 哎，你唱啊。 主公， 大家伙呀， 苍苍的， 我打呀， 你倒打呀。 这玩意儿你看看，怒发冲冠了都。你不好好唱你自己的，你老给我出什么主意啊？打家伙打呀！ 我都打不了了，这个 打呀！ 这干嘛？您说呀？这么晚了，外头又挺冷，您上这儿为我们捧场，不好好跟您说呀，跟他瞎唱什么戏呀？倒霉，我告诉你们。 打家伙， 打家伙！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 只恐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羞怒未藏，将神且做中军长，等候涿州一得章， 四句一顺边，谁也不挨着谁。哎呀，告白， 我是知国亮。 废话， 坐在椅子上，手拿破扇子，等候一得章。 我怎么回事？ 不是你，他怎么了？ 怎么 了？你后头扔炸弹呢？ 谁扔炸弹了？ 怎么回事？ 这是张飞上场了。 张飞上场，我怎么办？ 冷张飞呀、 啊！我怎么办？ 你别害怕， 我别害怕。 你坐这儿就别害怕，别害怕啊、别害怕，猛张飞啊！别害怕， 好 啊，注意啊！ 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我别害怕，我别害怕。 害怕我怎么出去？ 不是怎么办？ 你把这脑袋先弄好了， 弄好了 啊，赶紧摘了就完了，好不好？让他摘了吧。 啊，摘了不像诸葛亮了。 嗨，你根本也不像诸葛亮。你呀、你得打家伙。 哦，打家伙， 急急风啊！ 哦，急急风，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来， 我上场， 来，急急风啊， 是不是？张飞嘛，啊，来人， 好，你要累死我啊！ 你要急死我呀、 你怎么不唱啊？ 我唱得了吗？我 怎么了？ 你得打这个对了的家伙、 怎么打呀？ 哎呦，全不知道。这是四季头，搭台唱唱个连弦，一个台上，讲，记住了啊！到这儿，蹦蹬仓， 蹦蹬仓， 然后有一哇呀呀， 哇呀呀， 扭子，我好给大伙儿唱。 这不太麻烦，我打不了。那么些打家伙比唱戏还累呀、 你这样，你坐好了，我自己打。 好嘞， 别老忘了哇呀呀， 哇呀呀， 看啊，大腿唱唱来才唱，讲，蹦蹬蹭，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没忘， 我忘。 你挖你告诉我干嘛呀？ 哎呀， 挖吧， 我也挖不出来了。 那怎么办？ 你坐下，我唱吧。 唱吧。 扛啷起得扛啷起得扛，心中可恼知国亮。 唱 做事不与谋商量。 唱 怒气谋谁保啊？扛啷起得扛啷起得扛，先生呐，咬我！ 你知道我不咬你？ 快快还谋的大雄王，快到啊！ 空旷 阔岛， 慌！变态！ 快到啊！ 空旷 阔岛！ 神经病！ 该你说话了， 三人总之 我是张飞， 总张 接李逵了， 接李逵 在 到底什么呀？ 三将军怒气不息，金德宝帐围着谁来？ 三将军怒气不息，金德宝帐围着谁来？ 先前的 六神大褂来， 老就为你而来。 你为我而来吗？ 打， 我不惹你啊。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